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英国团体和群众近日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对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反人道犯罪活动和日趋露骨的对朝敌视政策表示谴责和抗议。参加游行示威的有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英国联代委员会、英国新共产党的人士和各界群众。